多立在纸上啦啦，躲在被窝里看漫画，虽然我还在想呀他，我多么想你也长大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别叫我小傻瓜，虽然我很听话，不代表我 阳光。

旨意，实在不必欺骗，亦没一点必要改

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暗了起来，所有坏都为你看，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看遍前世就已经善待过，想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， 拥抱，给你最后的依靠，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问你是否知道， 是我永远的爱。

是今非旧时光。当我初见你的模样，笑看整洁牌坊，情愿用一生陪我闯。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，该换的就换，该唱的就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水可翻，爱到深处几多难，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，为谁辛苦为谁忙。人间路短儿女情长，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，生生世世源源不断，昨世今非旧时光。当我初见你的模样，笑看整洁牌坊，情愿用一生陪我闯。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，换的就换，该唱的就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该换的就换，该唱的就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

边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能懂得珍惜后悔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去爱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能懂得珍惜以后回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 显得那样美， 桌上放了一杯水， 是你亲手端来的。